领导每时下订单吃不到，九五八上车病毒，现在是平安报告讲有新闻。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正在沙鹿湾取证管理及心理健康，提出心理方向嘅，包括推行护理护理模式等等，正经人去展开公众咨询。福建中心跟新加坡市地震机构合作设计了360度重建影响及网络室内设计指南，为市地震患者打造友善居家环境。指南从公屋推出之后，已经累计超过6000垂电记录。本地的官办单日新办理媒体在3000起以下，无上舆论办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所南新增加3389起办理，比上数年就18%起。其中多数是本土办理，每周办理总保率下降到0.95%。本地物业社区发展理事会跟国民生普及现实，宋博中滚动设立机关办运作基金，用动到明年3月31日。协助经沙澳需要的国内，应付生活协个断供、通货膨胀压力，同时接受居住用水的申请。新供申请的用水，每户家庭一来起底的索取成补助，增加到100万。所命地理理会老好，你将新手被予以启用，只能够暂时调久等。社会的家庭发展部澄清，通过接到老好救助之后，第二年就已经回应，并且积极为伊提供援助。配合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，新加坡汽车工会跟本地候车管理公司年初推出安全疏导，拯救生命机器，鼓励司机在学校区、住宅区等地民众跟车辆双双出现的区域，总最高车速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，以减少交通事故。另外，在吉波湾滨海俱乐部的所吊游艇所难起火，冒出浓烟，民防部队在锁定区内纵火扑灭，所幸无人受伤。马来西亚政府表示，当地的绿色经营共会达到每季程度。马国农业及食品工业部负责发展水澳及后备主动白底路西山洞，农业部跟国内贸易及消息应水澳部正在努力解决问题，以确保移民澳村子及绿色经营。宁波海鲜坊下港屋中个别乡邻正系米烧建渣，屋使新博会举顶大声嘅建言者，被正被海会世界上最大海上石湖嘅宁波海鲜坊，从业实力巨人，使乡邻对面闯关，被正在多部建筑端出现。不过，小官办已经打击。已经在2020年3月结束营业。港有新闻报告我了。